方，不管你眼阿弥发叉暖暖我杯，不理阿姐到到可阿比萨，这个惊喜得把谁不理 malu amin tunangan kopi nur